三杯，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，穿的也不算贵，黑白灰尽量自卑，被自己往里推，东奔推也能够推，总会被动吃亏，不防备甚至有罪，我现在要开始表示伤悲和承认你对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，都是非尽失望，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，穿的也不算贵，黑白灰尽量自卑，被自己往里推，动动嘴也能够推，总会被动吃亏，不防备甚至有罪，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你对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，都是非尽失望，

才刚开始。可能有点太疯狂吧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自己好

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2017年上半年已经过半，我们开始展望下半年，发现成长就是跌跌撞撞，还依然向前。希望一长串的愿望清单可以一步步慢慢实现。未来，你只要比一个人好，而那个人就是现在的你。今天969和你一起问好七月， 七月 你好。你好， 轻轻抖落鞋里的沙，看着我的脚印，哦，一个人一步步，好寂寞。看海有些发现你早已经放弃我，我听着海浪温柔的呼吸，我看着云朵飘来飘去，有什么方法让自己 些体会变化，是否就是情绪化、啊、被爱迷惑不上不下，够了吧算了吧、啊、说真心话

会不会根本就不算东西，天天都漫无敌，偏偏又想要证明证明，别人从屁股放屁，我却每天每天都说要隔离，就算是整个世界把我抛弃，和取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，所以我说就让他去，我知道着落之后一定有潮起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常常我豁出去拼了命走过却没有痕迹，但是我从不怕挂住我火热的心，手上有一个硬币，半年就决定放弃，何必，但是爱在我心底却完完全全不想放弃，就算是整个世界把我抛弃，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，所以我说就让他去，我知道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告诉我没有关系，就算整个这个世界把我抛弃，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，所以我说就让他去，我知道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，我不能忘记，无论是我的明天要去哪里，何处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，所以我说就让他去，我知道找我之后一定有潮起，有什么了不起，有什么了不起，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， 渴望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，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哟，

去用力踩过的这片草原。 写的歌只剩你心门，如果听不见你的笑声，得了冠军那又如何？只要为你唱歌，最后一首歌只剩你心门，如果听不见你的掌声，冠军又如何？在台上为你写的歌，用我单薄的喉咙尽情发声，没有华丽的字句来建构我的认真。时间的滴答滴，汗流的像水滴，全场都不喘气，只剩下我呼吸。唱出的第一句就决定了命运为你重启。只要为你唱歌，为你写的歌只剩你心门，如果听不见你的笑声，得了冠军那又如何？只要为你唱歌，最后一首歌只剩你心门，如果听不见你的掌声，冠军又如何？ 别傻了，我教你唱歌，穿上最帅的服装上台炫热，连流血的冠军我告诉你我不会骗人。要记得飙高音，要记得刷转音，要记得动不动就来断臂，要记得用心的有人会理你，最重要是流行。谁要听你唱歌，为谁写的歌只剩谁心门，冠军比什么事都重要，拿了冠军就闪热。谁要听你唱歌，为谁写的歌只剩谁心门，冠军比什么事都重要，拿了冠军就闪热。 节奏一变换的就该来 rap， 假如不会 rap 出来爆也对，穿上最帅卡皮兜的准备来 battle， Come on show me what you got。 但是我不会 rap， 我英文不太好，输赢不太重要，能开心就好，我不要小孩子玩大车，冠军给你，把宝买给你。 只要为你唱歌，为你写的歌只剩你心门，如果听不见你的笑声，得了冠军那又如何？只要为你唱歌，我比谁都认真。 谁想听你唱歌，拿了冠军走人。 只要为你唱歌，我比谁都认真。 谁想听你唱歌，拿了冠军走人。 谢谢各位观众的对我的尊重，对这首歌的看重，短短的四分钟表达不了所有，谢谢谢谢 走人。 谢谢各位观众的对我的尊重，对这首歌的看重，

天呀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，哈哈，请多指教。 满足，爱是自愈，依然。